谁成全，不需要谁为你分辨黑白灰，你决定你的一切。生命有太多难题，把世界往前进，如果喘不过气，我陪你用力呼吸。 Go go go，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打过几次电梯，你很礼貌的。

流向天际，一览无遗，不再神秘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你的笑。 天地万物化为虚有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 前进就要说再见，往事一幕幕的重演，多么留恋。从你的心得到的爱，比我给你的还要多。往后的梦，叫我向谁说？ 在远方的呼唤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多乐苦的滋味，留着是是非非。开始总是最美，放了感情你却任它枯萎，舍得我独自憔悴。整夜不能睡，我只等你依偎，你却从来不为谁防备，竟然会换来伤悲。